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又收睇呢集《移民台湾 GPS》啊！呢集有请 Tony 啦， 有啊，杰大， 唔系我自己啦，系咪啊，老温啦， 系啦，喂，咁啊， 呢个开场咁特别 嘅，系啊，打咗个阵。 咁咪次次都要唔同花神咁啊，睇到我眼瞓啊嘛，大家 系咯，争啲瞌醉， 咁啊， 精神面 面。既然移民台湾啦，其实好多话题我哋逐样逐样讲啦。咁而家移民台湾，上次我又讲话台语啦，系咪应该要识啊？咁啊，今次讲下最近好似有啲候选人咧，虽然未当选啦，但我哋呢集出街嘅时候应该差唔多选举噶咯。 选咗， 完全系选举，唔系唔一定候选人嘅行政院长 都咁提，行政院长都咁讲嘅。咁啊，都系讲嚟紧。一啲教育嘅政策啦，咁我哋揾幾集講學校嘅，咁就唔係我哋呢個組合啦，咁我哋再揾下點樣啦。咁啊， 佢講啲咩啊？ 老温 政策咩啊？ 好多好多政策哦。 繼續講噶， 又起講啦，嚟到 佢突然間宣布佢就話， 突然間宣告， 佢好多突然間噶， 又填海， 一下又話缺電，一下突然間又話唔使起嗰啲， 又要填多個台灣出去噶。 人工岛 系啊，填到个台湾出嚟。 佢最近就系针对即系语言方面咧，佢就话将来谂住台湾要实行双语制度。 嗯 啊，双语啊，啊，你知咩双语啊？ 双语即系咩啊？系咪系咪好嘅啲双语先？ 好双语，好双语嚟嘅。咁佢就话 出下样啦，你个样咁好乜嘢？ 好油。讲到流口水，即系针对就系话 有拗 双语就系国语同英语， 嗯， 即系喺台湾所有即系谂住推行呢个双语计划。双、语即系点样？到时就系话，喺学校可能就教国语当中，英文都系主要嘅语言。咁、可能包括就系将来有啲政府公民啦、或者政府嘅身份证啊，即系各样嗰啲资料，全部有中跟英同英。咁即系 应该啦， 点解应该咧？ 佢系嗰个廿几年前嗰位总统、啊， 唔系唔系，因为你佢讲完嗰、那个佢想铺出嚟嗰个政策先，我哋先再讨论下，应唔应该话带嚟负面正面嘅嘢咧？ 咪差唔多，即系类似 讲完噶啦。 佢咁样即系咁嘅构思咁样咁构想啦。 系咯， 啊， 跟住我话应该啦，因为廿几年前嗰位总统话，话要台湾带国际化啊嘛，所以我哋应该推行台语。 吓咁、啊、样， 咁似周星驰嗰啲桥段咁 样，咁佢咁讲嘛？嗰阵时，咁佢开始，嗱嗰阵时开始台语抬头啦，啊， 抬咗头啦， 咁啊，台湾抬咗头啊，就越嚟越， 越国际系啦， 有料到， 即系咁啦， 即系越系推行呢啲啊，越大镬啊！ 咁你国语同埋英文咧，其实国语不嬲都推行紧噶啦，啊，系咪应该增加埋英文啫？咁讲真，要国际化，你冇英文你梗系唔掂啦。 但有啲人又话佢系阴谋论喎， 点阴谋啊又？ 佢觉得 点阴谋法啦？ 阴谋咧，阴谋啊，系咯？佢又话点系英文咧？ 唔得文咧？ 你好多地方你话双语国家即系有英文官方语言系英文，系因为系有俾英国殖民过嘅地方， 嗯， 先会推行双语或者英文为主啊官方语言啫，譬如印度啊、澳洲啊或者新加坡啊、香港嗰啲炸啫。我哋又冇俾英國殖民過，點解？ 所以要日語啦，係咪啊？ 係咪先？ 日文 啊，我唔知喎呢、這個雙語唔通係國語同日文嘅意思，我唔知啊。雖然嗰個行政院好親日嘅，基本上都係嘛。咁即係有啲陰謀論就係覺得冇理由啊！我哋雙語點解一定學英文啫？係咪先？又唔係我哋俾人殖民過，點樣咁樣講嘅？咁當然有啲正面嘅人嘅講，當然係。國際流通嘅語言大部分英文啊，點樣點樣？係 啊， 但係照統計而家係中文嘅人數最多噶嘛？ 係因為對面 對面人多啫嘛。 有咁嘅， 如果核戰之後死剩兩億咁咪又係少數。 哦，你其實你嗰啲講翻話英文係咪流唔流通？你歐洲啊嗰啲西歐、北歐好多國家都 唔係講英文 啦，都係學英文噶啦。啲德國人啲英文都好犀利噶，法國人都識英文噶。佢係南歐喎，都英文唔得啫嘛。北歐咩芬蘭、瑞典嗰啲，全部英文都掂噶。佢哋又係英國統治過咩？ 咁啊，唔知啊，即係有啲人咁樣講啦。 即係揾嚟講嘅啫，嗰啲有講嗰班有個陰謀真。 係好多呢啲嘅。 係 啲 政治就係咁啦。 提出呢樣嘢咧，政治你就好多陰謀噶啦。 咁總之你出到外， 我一個電壓又話要學，要同大陸接軌咁樣。 關大陸咩事？ 呢啲即係唔知點拉楞噶嘛。 改車牌嗰時候都話同要同大陸接軌啦。 咁搞笑！ 以前我哋啲車牌叫新竹所。苗律所、台中所， 唔系喎，但系佢哋啲仔女改 台湾省后期， 但系佢哋啲仔女改中文名会唔会又系因为同大陆接轨？ 接轨， 唔知，又系中文字，好奇怪喎。 哦，你讲开呢个，其实我而家识啲有啲台湾人咧，佢改啲细路哥名咧， 系日文嚟， 得两个字嘅，即系越嚟越似大陆嗰啲嗰啲， 即系大陆字嘅啫， 系啊， 即系叫郭靖杨康咁啊， 王勇， 唔知啊，即系类似呢啲啦，啊。或者后面有叠字嘅，即系乜乜丝乜丝丝啊， 乜你味啊嗰啲，冰冰冰啊 咁样嘅， 冷冰冰啊， 即系搞笑， 系啊， 即系可能又要准备接轨啦， 接轨， 可能接轨啦。咁啊，讲翻正题啦，即系台湾佢谂住即系推动双语啫，啊，即系列为英文系官方语言。 前嗰几年我啊听到啲学校啲大学咧就毕业咧就一定要考。英文试嘛，考核试嘛，先可以攞学士毕业证书。咁就有班人就反对，尤其是读工学院嗰啲，系啊，直情系咁讲嘅。咁当然有两边啦。咁我都有啲朋友就我啲同学啦，都话反对。咁有啲就即系当然我个人嚟讲就应该要系，虽然我英文唔好，但我觉得即系我个人觉得走向世界级嘅。或者系嗰个 level， 其实英文好重要。 当然 系啊，因为其实讲真，台湾嘅工学院啊，以工学院嚟讲啊，系好先进，即系好叻嗰啲人。你系即系世界级嘅，但系点解啲学校排名，或者系你写啲论文，或者系你去派啲外国啲学校咧，唔系外国啲企业咧，你都碾唔掂嗰啲印度啊？人哋话计数嚟讲啊，或者嗰啲科技嗰啲 IT 你 IT 嗰啲情系台湾嗰啲写 program 啊好叻，但系就硬系唔能够用英文去表达你做咗嘅嘢，咁就系蚀底喺度咯，咁晒喺度。 即基本上，即意思可能就系台湾嘅英语嘅程度， 除非佢立志去外国读书，嗰啲人佢读志去学修读好多英文先去外国读书，嗰啲人系零计。普遍嚟讲，即系嘥晒咯。 不过其实台湾教育上真系英文，佢真系唔系咁重视嘅。 系啊， 好彩佢唔重视，我先读得成嘅啦。 唔大剂， 系我唔识英文嘅。 你好，你识日文 嘅咯？吓，我呢个识日文，我就识 A V 嗰啲， 钱摩兹啊，有咩爹嗰啲系嘛？ 我唔知啦，即系但系台湾嘅教育制度真系唔系咁重视英文嘅，即系你到某个年级，唔知好似到国中以后，定系开始国小都有嘅，唔知三四年级之后先学英文嘅，太细佢都唔俾你学嘅。即都冇英文。 其实最紧要就系你入大学或者出大学嗰下嘢咧，你冇重视到咧。 但其实讲真，虽然即系你话台湾行政院长话，推动双语啊，英文官方语言啊，其实我觉得效果有限咯，因为你本身台湾又唔系一个好即系成日运用英文嘅地方咧，其实好难，真系好难。 就算香港啊， 香港 都好多人识英文啦、 啊。香港系英联邦国家管辖过嘅地方之中最差英文嘅地方。香港啊，真系嘅，连菲律宾、连加新加坡瓜婶啊，啲英文都好过香港啲大学生。 咁大剂 系啊， 街讲英文嘅喎。 系咯、啊， 所以呢个环境系好重要咯。 我哋香港有几多位街讲英文 啊？有啊 ，F 字口咯。 哦 ，F 嚟， 唔系讲一个字。是讲真系对答啲，你 都好最合语口啊 嘛， 系。咁所以，我觉得讲系咁讲咯，或者佢觉得，系咪好似学你话斋，选举之前整啲 话题 出嚟系嘛，又可以。 我哋阿前总统啊，前总统都讲过话足球员员添啦，话派几个台湾人去。 巴西踢波， 自此之后，台湾每一年都系足球元年啦， 玩完个元，啊，有啲，即系可能佢哋就系政策嘢噏下两句咁啊，反正 喂，其实几好噏两句可以做总统喎， 通常都系咁噶啦， 系啊， 唔系 真系两句嘅啫， 咁呢個係而家所謂民主政治嘅而家呢個科技世界一個好大嘅問題嘛，識講嘢就得㗎啦。你話講翻話以前啲丘吉爾呢種鬼樣衰嗰啲咧，即係講真啊，佢好叻，係人都知英國首爾嗰個首相丘吉爾好勁啊，嗰啲政策啫。今時今日如果佢走出嚟選咧，九成會有人投佢票。 輸硬， 樣衰，兼唔識講嘢， 唔識討好啊。 係啊，死硬， 唔識討好啊。 即係今時今日已經唔係再選 你有懵牛肉係嘛？ 識選靚唔靚仔，識選。识唔识讲嘢？ 识唔识讲笑话？ 系啊，這個、 有冇养狗？ 政治学嘅问题，我哋唔好喺度讲。 有冇爱心啊？ 所以即系你话推动英文，我觉得真系唔系咁乐观咯。 不过而家就算唔好理佢推唔推动啦，其实就算好多香港人移民过嚟，都自己识推动啦。譬如报翻啲英文咩啊，即系英文啲 course 啊，会俾佢补习啊，或者之类嘅好多，或甚至乎好多都去私立大学。私立中学，甚或者国际学校添，即系其实自己补得。 但系呢度嘅国际学校几好嘅， 系咯？ 呢度系要你攞住外国护照先可以入噶嘛？国际学校 系， 但系 台湾， 但系所以你大部分台湾嘅国际学校真系啲人系真系国际嘅，日本人又好，其他人香港啲系70%系大陆人嚟。啲國際學校裏面讀嗰啲， 國際喺外國啊嘛，佢哋覺得。 不過，如果即係新移民過嚟嗰啲香港人咧，有一個著數喎，即係你去台灣可以讀國際學校嘅。 嗯， 呢個真係比台灣當地人嚟講有啲優勢。 但其實叫著數定 係 啲好事咧？ 你講真，有啲佢去到香港讀嗰啲國際學校仲貴嘅。 唔係錢嘅問題。頭先鄭德仁講過啦，台灣人係唔可以讀國際學校噶嘛。 係。 讀得起嘅台灣人。你谂下几有钱？ 非富则贵 然后你揸架福士， 你对住嗰啲同，我唔系话睇小啲香港移民冇钱，我意思话啲台湾读德国就话嗰啲真系好有钱嘅。 嗯， 佢就算买本马达加斯加嘅护照，使百几万，佢攞本护照真系为仔女读国际学校。 啲百几万， 你要同佢去，哦，问 Maggie 咪知咯，系嘛？我问 Maggie 噶啦。 咦，你想去啊？ 我唔對嗰啲一世都唔知喺邊，冇興趣。咁啊， 阿羅阿曹 讀書，咁佢哋嗰啲全部同學都係好有錢嘅。 非富則 貴。咁你過嚟，你係咪好有錢先？ 即係頂唔頂得順呢樣嘢先？ 你啲同學係嗰啲真係好高咩個水準嘅喎？即係我唔係話你冇錢啊，即係嚟得嘅都唔會太差，我相信。但係都我亦都相信咧，你都唔會太有錢。我咁講啦。 即系有钱都唔会， 即系好有钱嘅 台湾嚟移民， 我谂佢唔会拣台湾咯。 神早都移咗噶啦，已经。 不过唔系嚟呢度啫， 会嚟台湾 嚟度假噶啦都系。咁当然，如果系喺台湾呢啲去入过学校嗰啲学生，当然都有佢问题嘅。呢啲将来我哋喺 学 校嘅再讲啦，因为 所以系考试嚟嘅， 有佢啲问题嘅， 即系地震、 价值观啊各方面咧，你同啲有钱仔一齐学得好去边啊？系咪先？下讲明白，不过呢啲详细嘅我哋再讲啦。 即系话咧，即系台湾人读，即系都系好有钱解咯。呢啲自己谂啦，你我哋讲学校先再讲啦吓。 系啊， 其实以前七八个都提过噶啦，不过嗰时我哋录音啊或者之类做得唔系咁好，可能好多人都冇兴趣听啦。咁而家应该好啲啲啦，咁啊再分享翻呢啲嘢咯，搵次再倾啦。咁啊，讲翻头先话语言，咁好多方法嘅，我自己都搵个鬼佬嚟教两个仔啊。即系唔需要一定要学校逼嘅 其实我想找个鬼妹嚟教我英文。 可以啦，佢成街啲摩门教大把鬼妹啦。 好肥啊嗰啲。 系要鬼妹啊嘛，佢肥定瘦啫。 我冇心机学。 睇到个样都唔想学。 佢又同我讲国语。 佢又想学国语啊？可能。不过呢个都系办法，即系请外国老师教细路哥。其实又唔系好贵嘅喎，其实即系一个钟头唔知系700蚊啊，咁样 唔止吧？ 700蚊定900蚊啊？唔知喎， 差唔多啦。我嗰个平啲嘅可能识人啦，2000蚊两个钟，两个细路，咁即系平均一个500蚊啦。 咁啊抵喎，即系睇你自己点样去 英国人添， 即系培养你下一代，即系喺台湾学好英文。因为讲真喺台湾真系冇咁嘅环境可以培养得到。我甚至听以前有啲同学佢学英文点学，去嗰啲酒吧 沟鬼妹 ，即系专门搵啲西人啊嗰啲， 即系西人啊， 尽量讲 英文啊，即系训练自己咯。 神爱西人， 即系佢冇办法，冇其他环境可以做得到。咁有啲咧就系听电台讲英文啦，即系听得多 BBC 啊 嗰啲啦 ，The American Voice 唔系 BBC， 佢叫咩 ？ICRT 哦 ，ICRT 全部即系全日都系英文嘅。咁呢都係途徑嚟嘅，咁加上你可能去補習啊，其他地方都 OK 咯。其實好多真係外國人嚟台灣都係教英文為主嘅。 不過其實真係學英文呢，就真係同你真係讀書有兩回事嚟嘅。因為嗰時有個做個實驗啊嘛，將台灣嗰啲考試英文嗰啲卷咧，我啲鬼佬做咧，好多鬼佬唔識嘅。 係啊， 係啊， 咁噶， 香港都係嘅。唔合格嘅啲鬼佬， 考嘅嘢同你真正 用嘅人唔同嘅，系啊。 所以呢样要家长去分清楚，究竟你想个仔学多一样英语言咧，定话佢 即系英文考试好啲啊，定系系啦，即系学实际啲嘅英文咁样。 系咯， 咁呢个将来再大家深入再检讨讨论咯。 系咯，咁啊 ，OK 啦，今集咁上下啦，下次再倾其他嘢啦，下次再见啦， 好， 拜拜。 拜拜。